第97回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，薛宝钗出闺成大礼。话说黛玉到潇湘馆门口，紫鹃说了一句话，更动了心，一时吐出血来，几乎晕倒。亏了还同着秋纹，两个人扶挽着黛玉到屋里来。那时秋纹去后，紫鹃雪雁守着，见他渐渐苏醒过来，问紫鹃道：“ 你们守着哭什么？” 紫鹃见他说话明白，倒放了心了，应说：“ 姑娘刚才打老太太那边回来，身上觉着不大好，唬得我们没了主意，所以哭了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我哪里就能够死呢？” 这一句话没完，又喘成一处。原来黛玉因今日听得宝玉宝钗的事情，这本是她数年的心病，一时急怒，所以迷惑了本性，急着回来吐了这一口血，心中却渐渐的明白过来，把头里的事一字也不记得了。这会子见紫鹃哭，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话来，此时反不伤心，唯求速死，以完此债。这里紫鹃雪雁只得守着，想要告诉人去，怕又像上次招的凤姐儿说他们诗经打怪的。哪知秋纹回去，神情慌惧。正值贾母睡起中觉来，看见这般光景，便问怎么了。秋纹吓得连忙把刚才的事回了一遍。贾母大惊说：“ 这还了得！” 连忙着人叫了王夫人、凤姐过来，告诉了她婆媳两个。凤姐道：“ 我都嘱咐到了，这是什么人走了风呢？这不更是一件难事了吗？” 贾母道：“ 且别管那些，先瞧瞧去是怎么样了。” 说着便起身带着王夫人、凤姐等过来看时，见黛玉颜色如雪，并无一点血色，神气昏沉，气息微细。半日又咳嗽了一阵，丫头递了痰盒，吐出的都是痰中带血的，大家都慌了。只见黛玉微微睁眼，看见贾母在她旁边，便喘吁吁地说道：“ 老太太，你白疼了我了。” 贾母一闻此言，十分难受，便道：“ 好孩子，你养着吧，不怕的。” 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闭上了。外面丫头进来回凤姐道：“ 大夫来了。” 于是大家略避。王大夫同着贾琏进来，诊了脉，说道：“ 尚不妨事，这都是郁气伤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气不定。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，方可望好。” 王大夫说完，同着贾琏出去开方取药去了。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，便出来告诉凤姐等道：“ 我看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他，只怕难好，你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，冲一冲，或者好了，岂不是大家省心？就是怎么样，也不至临时忙乱。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。” 凤姐儿答应了。贾母又问了紫鹃一回，到底不知是哪个说的。贾母心里只是纳闷，应说：“ 孩子们从小在一处玩，好些是有的，如今大了，懂得人事，就该要分别些，才是做女孩的本分。我才心里疼他，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，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可是白疼了他了。 你们说了，我倒有些不放心。 英回到房中，又叫袭人来问。袭人仍将前日回王夫人的话，并方才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。贾母道：“ 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，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。咱们这种人家，别的事自然没有的，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。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，我凭着花多少钱都是的。若是这个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没心肠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林妹妹的事，老太太倒不必张心。横竖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，倒是姑妈那边的事要紧。近日早起听见说，房子不差什么就妥当了。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妈那边，我也跟了去，商量商量，就这一件。姑妈家里有宝妹妹在那里，难以说话，不如索性请姑妈晚上过来，咱们一夜都说结了，就好办了。” 贾母、王夫人都道：“你说的是，今日晚了，明日饭后咱们娘儿们就过去。”说着，贾母用了晚饭，凤姐同王夫人各自归房不提。且说次日，凤姐吃了早饭过来，便要试试宝玉，走进里间说道：“ 宝兄弟大喜，老爷也择了吉日要给你娶亲了，你喜欢不喜欢？” 宝玉听了，只管瞅着凤姐笑，微微的点点头。凤姐笑道：“ 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？” 宝玉却大笑起来。凤姐看着，也断不透他是明白是糊涂，因又问道：“ 老爷说你好了才给你娶林妹妹呢，若还是这么傻，便不给你娶了。” 宝玉忽然正色道：“ 我不傻，你才傻呢。” 说着便站起来说：“ 我去瞧瞧林妹妹，叫她放心。” 凤姐忙扶住了说：“ 林妹妹早知道了，她如今要做新媳妇了，自然害羞不肯见你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 娶过来她到底是见我不见？” 凤姐又好笑又着忙，心里想：“ 袭人的话不差，提了林妹妹，虽然仍旧说些疯话，却觉得明白些。若真明白了，将来不是林妹妹，打破了这个灯火，那饥荒才难打呢。” 便忍笑说道：“ 你好好的便见你，若是疯疯癫癫的，他就不见你了。” 宝玉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心，假儿已交给林妹妹了，她要过来，横竖给我带来，还放在我肚子里头。” 凤姐听着竟是疯话，便出来看着贾母笑。贾母听了，又是笑又是疼，便说道：“ 我早听见了，如今且不用理他，叫袭人好好的安慰他，咱们走吧。” 说着王夫人也来，大家到了薛姨妈那里，只说惦记着这边的事来瞧瞧。薛姨妈感激不尽，说些薛蟠的话，喝了茶。薛姨妈才要人告诉宝钗，凤姐连忙拦住说：“ 姑妈不必告诉宝妹妹。” 又向薛姨妈陪笑说道：“ 老太太赐来，一则为瞧姑妈，二则也有件要紧的话，特请姑妈到那边商议。” 薛姨妈听了点点头说：“ 是了。” 于是大家又说些闲话，便回来了。当晚薛姨妈果然过来，见过了贾母，到王夫人屋里来，不免说起王子腾来，大家落了一回泪。薛姨妈便问道：“ 刚才我到老太太那里，宝哥出来请安，还好好的，不过略瘦些，怎么你们说的很厉害？” 凤姐便道：“ 其实也不怎么样，只是老太太悬心，母亲老爷又要起身外任去，不知几年才来。老太太的意思， 头一件，见老爷看着宝兄弟成了家也放心；二则，也给宝兄弟冲冲喜，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，只怕就好了。 薛姨妈心里也愿意，只虑着宝钗委屈，便道：“ 也是的，只是大家还要从长计较计较才好。” 王夫人便按着凤姐的话和薛姨妈说，只说姨太太这会子家里没人，不如把妆奁一概捐免，明日就打发科儿去告诉盘儿，一面这里过门，一面给他变法儿思路官事，并不提宝玉的心事。又说姨太太既做了亲，娶过来早早好一天，大家早放一天心。正说着，只见贾母差鸳鸯过来候信。薛姨妈虽恐宝钗委屈，然也没法，又见这般光景，只得满口应承。鸳鸯回去回了贾母，贾母也甚喜欢，又叫鸳鸯过来求薛姨妈和宝钗说明缘故，不叫她受委屈。薛姨妈也答应了，便议定凤姐夫妇做媒人。大家散了，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话。次日，薛姨妈回家将这边的话细细的告诉了宝钗，还说：“我已经应承了。”宝钗始则低头不语，后来便自垂泪。薛姨妈用好言劝慰解释了好些话，宝钗自回房内，宝琴随去解闷。薛姨妈才告诉了薛科，叫他明日起身。一则打听沈祥的事，二则告诉你哥哥一个信儿，你即便回来。薛科去了四日，便回来回复薛姨妈道：“哥哥的事，上司已经准了误杀，一过堂就要提本了，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。妹妹的事，说妈妈做主很好的，赶着办又省了好些银子。”叫妈妈不用等我，该怎么着就怎么办吧。薛姨妈听了，一则薛蟠可以回家，二则完了宝钗的事，心里安放了好些，便是看着宝钗心里好像不愿意似的。 虽是这样，她是女儿家，素来也孝顺手里的人，知我应呢，她也没得说的，便叫薛科办泥金庚帖，填上八字，即叫人送到莲二爷那边去，还问了过礼的日子来，你好预备。本来咱们不惊动亲友，哥哥的朋友是你说的都是混账人，亲戚呢就是贾王两家，如今贾家是男家，王家无人在经理，史姑娘放定的事，他家没有请咱们，咱们也不用通知，倒是把张德辉请了来，托他照料些。他上几岁年纪的人，到底懂事。 薛科领命，叫人送帖过去。次日，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，请了安，便说：“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，今日过来回姨太太，就是明日过礼吧，只求姨太太不要挑事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捧着通书来。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，点头应允。贾琏赶着回去回禀贾政，贾政便道：“ 你回老太太说，既不叫亲友们知道，诸事宁可简便些，若是东西上，请老太太瞧了就是，不必告诉我。” 贾琏答应，今内将话回禀贾母。这里王夫人叫了凤姐，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，并叫袭人告诉宝玉。那宝玉又嘻嘻的笑道：“这里送到园里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，咱们的人送，咱们的人收，何苦来？” 贾母、王夫人听了都喜欢道：“说他糊涂，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？” 鸳鸯等忍不住好笑，只得上来一件一件的点名给贾母瞧，说：“ 这是金项圈，这是金珠首饰，共八十件， 这是装蟒40匹，这是各色绸缎120匹，这是四季的衣服共120件，外面也没有预备洋酒，这是折洋酒的银子。 贾母看了都说好，轻轻的与凤姐说道： 你去告诉姨太太说，不是虚礼，求姨太太等旁儿出来，慢慢的叫人给她妹妹做来就是了。那好日子的被褥，还是咱们这里代办了吧。 凤姐答应了，出来叫贾琏先过去，又叫周瑞、旺儿等，吩咐他们 不必走大门，只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内送去，我也就过去。这门离潇湘馆还远，倘别处的人见了，嘱咐他们不用在潇湘馆里提起。 众人答应着送礼而去。宝玉任以为真，心里大乐，精神便觉得好些，只是语言总有些风傻。那过礼的回来都不提名说姓，因此上下人等虽都知道，只因凤姐吩咐，都不敢走漏风声。且说黛玉虽然服药，这病日重一日，紫鹃等在旁苦劝说道：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，不得不说了，姑娘的心事我们也都知道，至于意外之事是再没有的。姑娘不信，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，这样大病怎么做得轻呢？姑娘别听瞎话，自己安心保重才好。 黛玉微笑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又咳嗽数声，吐出好些血来。紫鹃等看去，只有一息奄奄，明知劝不过来，唯有守着流泪，天天三四趟去告诉贾母。鸳鸯侧夺，贾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，所以不常去回。况贾母这几日的心都在宝钗、宝玉身上，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，只请太医调治罢了。黛玉向来病着，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常来问候，听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，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，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，自料万无生理，应挣扎着向紫鹃说道： 妹，你是我最知心的，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，我拿你就当我的亲妹妹。 说到这里，气又接不上来。紫鹃听了一阵心酸，早哭得说不出话来。迟了半日，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说道： 紫鹃妹妹，我躺着不受用，你扶起我来靠着坐坐才好。 紫鹃道： 姑娘的身上不大好，起来又要抖搂着了。 黛玉听了，闭上眼不言语了，一时又要起来，紫鹃没法，只得同雪雁把她扶起，两边用软枕靠住，自己却倚在旁边。黛玉哪里坐得住，下身自觉硌得疼，狠命的撑着，叫过雪雁来道： 我的诗本子。 说着又喘。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诗稿，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。黛玉点点头，又抬眼看那箱子，雪雁不解，只是发怔。黛玉气得两眼直瞪，又咳嗽起来，又吐了一口血。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，黛玉漱了，吐在盒内。紫鹃用绢子给她拭了嘴，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，又喘成一处，说不上来，闭了眼。紫鹃道： 姑娘歪歪吧。 黛玉又摇摇头，紫鹃料是要绢子，便叫雪雁开箱，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。黛玉瞧了，撂在一边，使劲说道： 有字的。 紫鹃这才明白过来，要那块题诗的旧帕，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。紫鹃劝道： 姑娘歇歇吧，何苦又劳神， 等好了再瞧吧。 只见黛玉接到手里，也不瞧失，夹争着伸出那只手来，狠命的撕那绢子，却是只有打颤的份儿，哪里撕得动？紫娟早已知他是恨宝玉，却也不敢说破，只说：“ 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？” 黛玉点点头，掖在袖里，便叫雪雁点灯。雪雁答应，连忙点上灯来。黛玉瞧瞧，又闭了眼坐着，喘了一会子，又道：“ 笼上火盆。” 紫娟打量他冷，应说道：“ 姑娘躺下，多盖一件吧，那叹气只怕担不住。” 黛玉又摇头，雪雁只得笼上，搁在地下火盆架上。黛玉点头，意思将挪到炕上来，雪雁只得端上来，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。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，紫娟只得两只手来扶着她。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，瞅着那火点点头。紫娟唬了一跳，欲要抢时，两只手却不敢动。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，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。紫娟劝道：“ 姑娘这是怎么说呢？” 黛玉只坐不闻，回首又把那诗稿拿起来，瞧了瞧，又撂下了。紫娟怕他也要烧，连忙将身倚住黛玉，腾出手来拿时，黛玉又早拾起，撂在火上。此时紫娟却够不着，干急。雪雁正拿进桌子来，看见黛玉一撂，不知何物，赶忙抢时，那纸沾火就着，如何能够少带？早已轰轰的着了。雪雁也顾不得烧手，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踩，却已烧得所余无几了。那黛玉把眼一闭，往后一仰，几乎不曾把紫娟压倒。紫娟连忙叫雪雁上来，将黛玉扶着放倒，心里突突的乱跳。欲要叫人时，天又晚了；欲不叫人时，自己同着雪雁和莺歌等几个小丫头，又怕一时有什么缘故。好容易熬了一夜，到了次日早起，觉黛玉又缓过一点来，饭后忽然又嗽又吐，又紧起来。紫娟看着不祥了，连忙将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，自己却来回贾母。哪知到了贾母上房，静悄悄的，只有两三个老妈妈和几个做粗活的丫头在那里看屋子呢。紫娟因问道：“ 老太太呢？” 那些人都说不知道。紫娟听这话诧异，遂到宝玉屋里去看，竟也无人。遂问屋里的丫头，也说不知。紫娟已知八九， 但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？ 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，越想越悲。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，一扭身便出来了。自己想了一想， 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，看他见了我怎么样过得去。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，他就疾病了，今日竟然公然做出这件事来，可知天下男子之心，真是冰寒雪冷，令人切齿的。 一面走一面想，早已来到怡红院。只见院门虚掩，里面却有寂静的很。紫娟忽然想到， 他要娶亲，自然是有新屋子的，但不知他这新屋子在何处。 正在那里徘徊瞻顾，看见墨雨飞跑，紫娟便叫出他。墨雨过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 姐姐在这里做什么？” 紫娟道：“ 我听见宝二爷起亲，我要来看看热闹，谁不知在这里，也不知是姐儿。” 墨雨悄悄的道：“ 我这话只告诉姐姐，你可别告诉雪雁他们，上头吩咐了，连你们都不叫知道呢。 就是今日夜里取，哪里是在这里？老爷派莲二爷另收拾了房子了。 说着又问， 姐姐有什么事吗？ 紫娟道， 没什么事，你去吧。 墨雨仍旧飞跑去了。紫娟自己也发了一回呆，忽然想起黛玉来，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，因两泪汪汪，咬着牙发狠道， 宝玉，我看他明儿死了，你算是躲得过不见了。你惯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儿，拿什么脸来见我？ 一面哭一面走，呜呜咽咽的自回去了。还未到潇湘馆，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，一眼看见紫娟，那一个便嚷道， 那不是紫娟姐姐来了吗？ 紫娟知道不好了，连忙摆手不叫嚷，赶忙进去看时，只见黛玉肝火上炎，两拳红赤。紫娟觉得不妥，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，一看她便大哭起来。这紫娟因王奶妈有些年纪，可以仗个胆儿，谁知竟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反倒把紫娟弄得心里七上八下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。你倒是谁？原来紫娟想起李公才是个双居，今日宝玉结亲，她自然回避。况且园中诸事像系李纨料理，所以打发人去请他。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，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， 大奶奶，只怕林姑娘好不了了，那里都哭呢。 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，也来不及问了，连忙站起身来便走。素云碧月跟着，一头走着一头落泪，想着 姐妹在一处一场，更见她那容貌才情，真是寡二少双，唯有妻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。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做了北邙乡女，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，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，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，真真可怜可叹。 一头想着，已走到潇湘馆的门口，里面却又寂然无声。李纨倒着忙起来，想来必是已死，都哭过了，那衣襟未知装裹妥当了没有，连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来。里间门口一个小丫头已经看见，便说， 大奶奶来了。 紫娟忙往外走，和李纨走了个对脸。李纨忙问， 怎么样？ 紫娟欲说话时，唯有喉中哽咽的份儿，却一字说不出，那眼泪疑似断线珍珠一般，只将一只手回过去指着黛玉。李纨看了紫娟这般光景，更觉心酸，也不再问，连忙走过来看时，那黛玉已不能言。李纨轻轻的叫了两声，黛玉却还微微的开眼，似有知识之状，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动意，口内尚有出入之息，却要一句话一点内也没有了。李纨回身见紫娟不在跟前，便问雪雁。雪雁道， 她在外头屋里呢。 李纨连忙出来，只见紫娟在外间空床上躺着，颜色青黄，闭了眼只管流泪，那鼻涕眼泪把一个七花锦边的褥子已湿了碗大的一片。李纨连忙唤他，那紫娟才慢慢的睁开眼，欠起身来。李纨道， 傻丫头，这是什么时候，且只顾你哭的，林姑娘的衣襟还不拿出来给她换上，还等多早晚呢？难道她个女孩儿家，你还叫她赤身露体惊着来光着去吗？ 紫娟听了这句话，一发止不住痛哭起来。李纨一面也哭，一面着急，一面拭泪，一面拍着紫娟的肩膀说， 好孩子，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，快着收拾他的东西吧， 再迟一会子，就了不得了。 正闹着，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倒把李纨唬了一跳。看时却是平儿，跑进来看见这样，只是呆磕磕的发怔。李纨道：“ 你这会子不在那边，做什么来了？” 说着，邻着笑家的也进来了。平儿道：“ 奶奶不放心，叫我来瞧瞧。既有大奶奶在这里，我们奶奶就只顾那一头了。” 李纨点点头。平儿道：“ 我也见见林姑娘。” 说着，一面往里走，一面早已流下泪来。这里李纨因和林之笑家的道：“ 你来的正好，快出去瞧瞧去，告诉管事的，预备林姑娘的后事，妥当了叫她来回我，不用到那边去。” 林之笑家的答应了，还站着。李纨道：“ 还有什么话呢？” 林之笑家的道：“ 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，那边用紫娟姑娘使唤使唤呢。” 李纨还未答言，只见紫娟道：“ 林奶奶，你先请吧，等着人死了，我们自然是出去的，哪里用这么？” 说到这里，却又不好说了，因又改说道：“ 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，身上也不洁净，林姑娘还有气儿呢，不时的叫我。” 李纨在旁解说道：“ 当真这林姑娘和这丫头也是前世的缘法，倒是雪雁是她南边带来的，她倒不理会，唯有紫娟，我看她两个一时也离不开。” 林之笑家的头里听了紫娟的话，未免不受用，被李纨这番一说，却也没得说，只见紫娟哭得泪人一般，只好瞅着她微微的笑，因又说道：“ 紫娟姑娘这些闲话倒不要紧，只是她却说的，我可怎么回老太太呢？况且这话是得告诉二奶奶的吗？” 正说着，平儿擦着眼泪出来道：“ 告诉二奶奶什么事？” 林之笑家的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平儿低了一回头说：“ 就这么着吧，就叫雪姑娘去吧。” 李纨道：“ 她使得吗？” 平儿走到李纨耳边说了几句，李纨点点头道：“ 既是这么着，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。” 林之笑家的因问平儿道：“ 雪姑娘使得吗？” 平儿道：“ 使得，都是一样。” 林家的道：“ 那么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，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去，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，回来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。” 李纨道：“ 是了，你这么大年纪，连这么点子事还不担呢。” 林家的笑道：“不是不担，头一宗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办的，我们都不能很明白，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。”说着，平儿已叫了雪雁出来。原来雪雁因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么，便也把心冷淡了。况且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，也不敢不去，连忙收拾了头。平儿叫他换了新鲜衣服，跟着林家的去了。随后平儿又和李纨说了几句话，李纨又嘱咐平儿打那么催着林之孝家的，叫他男人快办了来。平儿答应着出来，转了个弯子，看见林家的带着雪雁在前头走呢，赶忙叫住道：“ 我带着他去吧，你先告诉林大爷办林姑娘的东西去吧，奶奶那里我替回就是了。” 那林家的答应着去了。这里平儿带了雪雁到新房子里，回明了自去办事。却说雪雁看见这般光景，想起他家姑娘，也未免伤心，只是在贾母凤姐跟前不敢露出。因又想到， 也不知用我做什么，我且瞧瞧，宝玉一日家和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，这时候总不见面了，也不知是真病假病，怕我们姑娘不依，他假说丢了玉，装出傻子样来，叫我们姑娘寒了心，他好取宝姑娘的意思，我看看他去。 看他见了我傻不傻，莫不成将还装傻吗？ 一面想着，已溜到里间屋子门口偷偷的瞧。这时宝玉虽因失欲昏聩，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，这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。那身子顿觉健忘起来，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，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中，巴不得即见黛玉。盼到今日完婚，真乐得手舞足蹈，虽有几句傻话，却与病时光景大相玄绝了。雪雁看了，又是生气又是伤心，她哪里晓得宝玉的心事，便各自走开。这里宝玉便叫袭人快快给他装新，坐在王夫人屋里，看见凤姐尤氏忙忙碌碌，再盼不到及时，只管问袭人道：“林妹妹打园里来，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来？”袭人忍着笑道：“ 等好时辰。” 回来又听见凤姐与王夫人道：“ 虽然有福，外头不用古月，咱们南边规矩要拜堂的，冷清清使不得。我传来家内学过音乐、管过戏的那些女子来吹打，热闹些。” 王夫人点头说：“ 是的。” 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，家里戏乐迎出去，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，倒也新鲜雅致。宾相请了新人出轿，宝玉见新人蒙着盖头，喜娘披着红扶着。下手扶新人的，你倒是谁？原来就是雪雁。宝玉看见雪雁，有想：宜和紫鹃不来，倒是他呢。又想到：是了，雪雁原是他南边家里带来的，紫鹃仍是我们家的，自然不必带来。因此见了雪雁，竟如见了黛玉的一般欢喜。宾相赞礼拜了天地，请出贾母受了四拜，后请贾政夫妇登堂行礼毕，送入洞房，还有坐床撒帐等事，俱是按金陵旧礼。贾政原为贾母做主，不敢为傲，不信冲喜之说，哪知今日宝玉居然像个好人一般。贾政见了倒也喜欢，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盖头的，凤姐早已防备，故请贾母、王夫人等进去照应。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，便走到新人跟前说道：“妹妹身上好了？好些天不见了，盖着这老尺子做什么？玉带要揭去。”反把贾母急出一身冷汗来。宝玉又转念一想道：“林妹妹是爱生气的，不可造次。”又歇了一些，仍是按耐不住，只得上前接了。喜娘接去盖头，雪雁走开，婴儿等上来伺候。宝玉睁眼一看，好像宝钗，心里不信，自己一手持灯，一手擦眼，一看可不是宝钗吗？只见她盛装艳服，风肩暖体，环低鬓朵，眼顺细微，真是荷粉露垂，杏花烟润呢。宝玉发了一回怔，又见婴儿立在旁边，不见了雪雁。宝玉此时心无主意，自己反以为是梦中了，呆呆的只管站着。众人接过灯去，扶了宝玉仍旧坐下，两眼直视，半语全无。贾母恐他病发，亲自扶他上床。凤姐尤氏请了宝钗进入里间床上坐下，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。宝玉定了一回神，见贾母、王夫人坐在那边，便轻轻的叫袭人道：“我是在哪里呢？这不是做梦吗？”袭人道：“ 你今日好日子，什么梦不梦的混说，老爷可在外头呢。” 宝玉悄悄的拿手指着道：“坐在那里那一位美人是谁？”袭人握了自己的嘴， 笑得说不出话来，歇了半日才说道：“ 是新娶的二奶奶。” 众人也都回过头去，忍不住的笑。宝玉又道：“ 好糊涂，你说二奶奶到底是谁？” 袭人道：“ 宝姑娘。” 宝玉道：“ 林姑娘呢？” 袭人道：“ 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混说起林姑娘来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才刚看见林姑娘了吗？还有雪雁呢，怎么说没有？你们这都是做什么玩呢？” 凤姐便走上来，轻轻的说道：“ 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，别混说，回来得罪了她，老太太不依的。” 宝玉听了，这会子糊涂更厉害了。本来原有昏聩的病，加以今夜神出鬼没，更叫他不得主意，便也不顾别的了，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。贾母等上前安慰，无奈他只是不懂，又有宝钗在内，又不好明说。知宝玉旧病复发，也不讲明，只得满屋里点起暗息香来，定住他的神魂，扶他睡下。众人鸦雀无闻，停了片时，宝玉便昏沉睡去，贾母等才得略略放心，只好坐以待旦，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。宝钗置若罔闻，也便合衣在内暂歇，贾政在外，未知内里缘由，只就方才眼见的光景想来，心下倒宽了。恰是明日就是启程的吉日，略歇了一歇，众人贺喜送行。贾母见宝玉睡着，也回房去暂歇。次早，贾政辞了宗祠，过来拜别贾母，禀称：“ 不孝远离，唯愿老太太顺时颐养，儿子一道认所，即修禀请安，不必挂念。宝玉的事已经依了老太太完结，只求老太太训诲。” 贾母恐贾政在路不放心，并不将宝玉复病的话说起，只说：“ 我有一句话，宝玉昨夜晚因并不是同房，今日你起身，必该叫他远送才是。他因病冲喜，如今才好些，又是昨日一天劳乏，出来恐怕着了风，故此问你，你叫他送呢？我即刻去叫他，你若疼他，我就叫人带了他来，你见见，叫他给你磕头就算了。” 贾政道：“ 叫他送什么？只要他从此以后认真念书，比送我还喜欢呢。” 贾母听了，又放了一条心，便叫贾政坐着。小鸳鸯去如此如此，带了宝玉，叫袭人跟着来。鸳鸯去了不多一会儿，果然宝玉来了，仍是叫他行礼。宝玉见了父亲，神志略敛些，片时清楚，也没什么大差。贾政吩咐了几句，宝玉答应了。贾政叫人扶他回去了，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，又切实的叫王夫人管教儿子，断不可如前骄纵，明年乡试务必叫他下场。王夫人一一的听了，也没提起别的，急忙命人扶了宝钗过来，行了心腹送行之礼，也不出房，其余内卷俱送至二门而回。贾珍等也受了一番训斥，大家举酒送行，一般子弟及晚辈亲友，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。不言贾政启程赴任，且说宝玉回来，旧病陡发，更加昏聩，连饮食也不能进了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